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04集，林妙妙一个没注意，她已经把鸡翅堆进她碗里了。哎呀，我不吃这么多。她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地将另一只鸡翅也捋下来放进他碗里，发现放不进去之后，很聪明地用筷子戳着，用力戳进了米饭里，随后抬起眼期待地看着他。哎，筷子用得还不错。林妙妙眨着眼睛想了半天，吁了一口气。木生低头看着桌上的饭，纤长的睫毛翘起笑了。他以半妖原本的模样行走，展现出了逼人的美丽、残忍和戾气。最开始时，只要他需要能量，不分生熟，抓起来放到嘴边，自动变成了一股黑气吸进嘴里。若是活的，血液顺着他雪白的手臂流下来，在地上哒哒哒地滴成圆点儿。他眯着眼睛，舔舐带血的手指，享受胜利的果实。那场面要多震撼有多震撼。门是出不得了，林妙妙将门锁起来，教她用筷子，花费了一个礼拜还是教不会，气得她趴在桌上哭了一场，直起身子擦眼泪准备继续的时候，发现她自己艰难地拿住了筷子，正抿着嘴看她，那无措的眼神有一瞬间与从前叠合。从那以后，只在看她拿起筷子的时候才知道要吃东西，倒是很乖。以后不能偷鸡了，知道吧？妙妙边啃鸡翅边盯着他，感觉自己像是养了个宠物。对方湿漉漉的眸子漆黑，直直地盯着他，似乎闪过了无措和委屈，欲说还休。林妙妙茫然地与他对视，心里算算日子，蓦地懂了。吃过饭，收拾了餐具，木生像是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认真细致、任劳任怨地承担各项工作。一切结束之后，他端坐在了椅子上，垂眼看着桌面，只是颤动的睫毛宣泄了他心中的躁动和不安。林妙妙走去闭紧门窗，深吸一口气，艰难地将人转了个向，撩了撩裙子，坐在了他大腿上，搂住了他的脖子。少年的眼睛慢慢变得血红，睫毛颤动起来，将头扭到了一边，认真地盯着空气看。林妙妙把他的脸扳回来，气鼓鼓的。看我。他又慌乱地将头扭到另一边，坐得端方笔直，身子开始颤抖起来。妙妙身上穿了一件绣仙鹤的盒子，他反手一拉系带，盒子便落下来。里面是轻薄的齐胸襦裙，雪白的胸脯半遮半掩，透出一条细细的沟。青涩少女的性感才是最最诱人。因为她不大喜欢这样暴露的衣饰，这才外穿了盒子遮得严严实实。现在看来都是多余。木生整个人都怔住了，旋即明显地躁动起来，双眸通红。他的手抓着桌子角，仿佛下一秒就要落荒而逃。每隔一段日子，他的力量就要集中爆发一次。他还记得不要浪费，便把战利品全部捡回来，乖乖地堆在厨房，冻成冰山。后山的妖物统共就那么多，让他杀来灭去，死的死，逃的逃，经不起这样的搓磨。但若不让他屠戮妖怪，他便要杀人加禽加畜，扰得四邻鸡犬不宁。林妙妙只好想到了别的法子供他发泄，譬如跟他睡一觉。跟他睡一觉，他能安生大半个月。但比起杀戮的肆意，在这件事上他却谨慎得多，将自己死死地限制着，好像生怕误伤他一样，不憋到最后一刻绝不会轻易碰他。林妙妙整个人挂在他身上，亲吻他尖尖软软的耳朵，又用手摸了摸， 感觉自己像是诱拐青少年的不良少女。哎呀，可以可以，来吧。少年漆黑的眸中水光润泽，眯了眯眼睛，眼角红得宛如沁了血，嗖地站起来，六神无主地抱着他扎进了最近的帐子里，这便轻易化解了一场风波。夜里，林妙妙做了个梦，在梦里回到了她出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在长安城里，木生变着千百种花样欺负她，白日里将她丢在人潮中间，待到夜幕降临才来找她，讥笑着将她带回去。她在前头走，宽肩窄腰的靴子挺阔，背上绣了麒麟花纹，腕带绑紧，收腰柄镯子似的挂着，少年的马尾高高的扎起来，干脆利落，毫不留恋地自顾自走着。这时候纵使无情也是好的。明知道是个幻影，林妙妙在后头跟了两步，猛地跑上去，从背后一把抱住了他。他惊愕顿住脚步，转过身来，将他从身上扒了下来，似笑非笑地睨着他。林小姐不好好走路，这是干什么？林妙妙刚说了一个字儿，喉头一梗，眼泪便下来了。 哦，没什么。 她擦了擦眼泪，平静地说：“ 我就是太想你了。” 她太委屈了，明知道毫无道理，还是忍不住对梦中人说了真心话。木生伸手接住了她脸上的眼泪，讥诮地看了一眼湿润的手指，又伸出指腹抹了抹她的脸。别哭了。林妙妙嗯了一声，别过头，扬了扬手，示意她先走。 走吧。 她却半晌没动。林妙妙抬眼，少年正低着头微笑着望着她，带着百般克制的留恋，那神情她再熟悉不过。他理了理妙妙被风吹乱的头发，在他颊上吻了一下，轻轻道：“ 我也很想你。” 林妙妙睁大眼睛，伸出手去摸他，才碰到人，梦便骤然醒了。深夜里蛐蛐在鸣叫，夜色如此寂寥。林妙妙茫然望着虚空，感到脸上如湿一片。身旁的人黑亮的头发铺了满床，捧着他的脸，正一点点去吻他苦涩的眼泪。他侧过头，木生的眸子又黑又亮，懵懂地看着他。他慢慢微过去，环住了他冰凉的身体，用力将他背后的衣服揉皱了。 当当当当，完结撒花儿。那么借这个机会呢，也祝牧羊所有的听友们新春快乐，兔年大吉大利，前兔无量，大展宏兔。哈哈，那黑莲花攻略手册妙妙和木生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那么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牧羊的新书，也就是在1月30号，也就是明天啊，女频小说第一战场指挥官接档上线。这也是新年啊，2023年牧羊上线的第一本新书。那如果说黑莲花这本小说是在古代除妖抓怪，那新书则是在未来世界里开机甲上战场，炫酷又热血，而且都是晋江的文字，质量有保障。新书呢还邀请了众多知名配音员，几十位优秀主播演绎，保准有你喜欢的声音。新书讲的是什么呢？古代的女将军连胜穿越成了未来世界军校里被大家瞧不起的瘦弱女学生，这认输是不可能认输的呀。对教官打脸藐视自己的同学，在实战演习中反客为主抢下指挥权，更是用战术把战场上的对手玩的是团团转。开玩笑，人家前世是女将军啊。这是女主角连胜从默默无闻的军校小透明一步步成长为未来战场女指挥的故事。哎，但是这本书啊，不仅有热血和搞笑，什么是军人， 战争又是为了什么？也许这个故事会带给你新的思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牧羊的新书，我们战场见。